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你在胡说什么？可乐怎么可能找到这里？他不是走丢了吗？ 苏母擦着手从厨房走了出来。 不是可乐，这肯定是可乐。 苏婉若把朝他扑过来的狗狗一把抱在怀里，小狗浑身雪白，嘴边一撮黑毛，像偷吃没有擦干净嘴一样调皮。这么独一无二的造型，除了他的可乐还会有谁？ 可乐你好脏啊，来我带你去洗个澡。 苏婉若欢喜地抱着汪汪叫个不停的可乐走向浴室，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母亲和平常大不一样的古怪脸色。给可乐洗了个香喷喷的澡，苏婉若拿着吹风机给他吹毛，突然想到可乐也是他丢过的东西之一。 可乐在我家要搬到新公寓前就走丢了，已经两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难不成真的是手链的力量？ 他低头看了看空了三颗宝石的手链，心脏突突直跳。 恐怕这手链真有魔力，只不过并不会很准确地找回我丢失的物件，而是会把我丢掉的东西一个一个都找回来。手链上还有四颗宝石，这就说明我还有机会找回四件丢掉的东西。四件？我丢掉过很多东西呢，都要找回什么好呢？ 苏婉若激动地想着，可乐在他的床上快乐地滚来滚去，时不时凑过来舔舔他的脸颊，亲热得不得了。 别闹了可乐，饿坏了吧？我去找找有没有吃的，好好待在这里啊，坐下。 苏婉若一声令下，和以前一样，小狗乖巧地坐好，伸着舌头讨好似的看着他。一瞬间，苏婉若依稀回到了几年前，当时父亲还没有升职，他们一家三口和可乐挤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屋子里，生活清苦。虽然只有可乐陪着他，但苏婉若仍然觉得很快乐。他的所有指令，可乐都会乐此不疲地遵守。每天傍晚，他都会带着他出去遛弯，一人一狗经常坐在长椅上，看夕阳在天边隐去。他孤单的时候，他就用暖暖的小身子靠紧他；他难过的时候，他就用热热的舌头舔他的掌心。用尽全力想带给他哪怕一点点的安慰，他总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不管他是喜悦还是悲伤，他 对他来说是宠物，更像是陪他长大的弟弟。被勾起了的美好回忆让苏婉洛的嘴角忍不住上扬了几分，拍拍可乐的脑袋，转身走向厨房，却发现母亲并不在里面。走过客厅的时候，苏婉洛不经意地发现大门虚掩着，她好奇地退回去，却听到意料之外的对话。 孩子他爸可乐回来了，怎么办？是，我没看错，的确是可乐。当初你不是把他带到乡下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真是的，这幢公寓里不能养狗啊。要不你再把他丢掉一次吧，就对婉婉说可乐又丢了嘛。他很乖的，我们说什么他都会信的。 什么？ 站在门边阴影里的苏婉洛震惊的像被雷劈中那般。 那个压低声音说话的人是我妈没错吧？那为什么她会说这么奇怪的话？可乐不是自己走丢的吗？是那个看起来很慈祥很和蔼的父亲丢掉的。 苏婉洛几乎可以想象到当年小小的可乐追在父亲车后面拼命跑拼命跑，最后只能趴在路边微弱而绝望的低声呜咽的样子。泪水毫无预警地袭了上来，他伸手要抹去眼泪，却不知怎么的，手链勾到衣服上的线头锁扣忽然就松开了，手链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古董店那个年轻老板的话不期然地回响在耳边。 有一点请客人必须记住，这条手链戴上以后就不能摘下来，否则你找回的东西就会再次失去。 他还没想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在模糊的视线里看到一道白色的小身影穿过大厅，越过走廊，从没关上的门缝里穿了出去。 可乐！ 苏婉洛急忙追了出去。 婉婉，把拖鞋换了再出去。 母亲在他身后惊呼，听上去是那么的让人厌恶。苏婉洛抹掉眼中滑落的泪水，加快速度下了楼梯朝外面追去。他一定要找回可乐，绝对不能再失去他。傍晚，两个买菜回来的大妈在闲聊。 哟，哎，那个小女孩，怎么还在找她丢的狗呀？ 昨天晚上啊，听说前面那条街上就有条狗被车压死了，我正好路过看到，真是惨不忍睹啊，白色的狗嘴边还有一撮黑色的毛，挺可爱的。 苏婉洛失魂落魄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他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幻觉，哪个才是真实的了。外面的天气并不好，风很大很大，大得足以吹干他脸上的泪痕。但没过多久，雨点就又滴了下来，代替眼泪从他的脸上流过。黑曜石，别名阿帕奇之泪，印第安传说中一支队伍中了敌人的埋伏，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噩耗传来，家人们痛哭的眼泪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颗颗黑色的小石头，也被称作不再哭泣的宝石。谁拥有了这黑色的曜石，便永远不用再哭泣，因为阿帕奇的少女已替你流干所有的眼泪。将黑曜石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寓意不再哭泣，幸福快乐。2010年5月9日，星期日，阴，有时有阵雨。苏婉洛在天亮的那一刻就已经醒了，更准确一点，他昨天晚上就没怎么睡着过。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可乐憨憨的模样。他昨天一直冒着雨在外面游逛到天黑，直到父亲拽着他的手腕拉他回家， 他都没有找到可乐。面对父母的担心，他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问。他很害怕，问了之后又能改变什么？他怕心目中父母完美的形象就此消失殆尽。他宁愿当作自己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楼上的装修声准时响起，这回换成了更加吵人的电钻声。苏婉洛头痛欲裂地坐起来，瞄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链。昨晚他挣扎再三，还是把手链重新戴上。他想， 这样可乐就会再回来的吧。 他数了数，果然又少了一颗宝石，这一次是橙黄雪梨色的托帕石。苏婉洛赶紧下床跑到大门前，不断地开门关门，却没有发现可乐的身影。在门口失魂落魄地等了一个小时，苏婉洛才被母亲劝了回来。一推开房间的门，竟发现书桌上放着一盒小小的录像带。苏婉洛把录像带拿起来，只见盒上写着婉婉15岁生日聚会。 对了，15岁生日的时候第一次和朋友们去 KTV 庆生，这卷录像带就是当时录下来的，可惜搬家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难不成这就是托帕石换回来的失物？ 由于录像带不能用电脑播放，苏婉洛只好翻箱倒柜找出来老式的录像机，插好电源后把录像带放进去。琪琪、梅子、优儿，一张张熟悉又稚嫩的面孔出现在摄像机小小的屏幕上，欢笑和歌声时不时响起，少女们早已模糊的面容此刻又逐渐清晰起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录像带里传来的欢声笑语让苏婉洛暂时忘记了失去可乐的悲伤，笑意弥漫上唇角，脑海里慢慢浮现出关于三位好朋友的细节。 琪琪总是很讨人喜欢，脸上的笑容就像是甜的可以滴出蜜来。梅子则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是班里最能和男生打成一片的女生。而优儿是班里最爱漂亮的女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穿上最时尚的衣服和鞋子，就连包包都只背一季度就会换掉。而站在三位出色好友旁边的我，留着齐刘海和傻气的马尾辫，明明是我自己的生日聚会，却还是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旧校服，既笨拙又害羞，除了优秀的成绩以外没有任何优点。 录像带里腼腆笑着的青涩女生在三个各有特色的女生之间是那么格格不入，她甚至连一首歌都没有唱过，只是坐在角落里拼命地鼓掌。 为什么明明是和朋友一起玩乐，我看起来却是那么的拘谨呢？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好朋友谁都没有拿正眼看过我一眼呢？为什么我记忆中愉快的生日聚会在若干年后看来却显得那么尴尬难受？ 想到这儿，苏婉洛的笑容渐渐僵住，好像自这次生日聚会后她和朋友之间就断了联系。虽然也给他们打过几次电话，可是谁都没有答应和她一起逛街或者出去玩。也许是他们都各自升上不同的高中，无暇相聚了吧，她如此安慰自己。苏婉洛认真地看完录像， 直到画面出现了沙沙的雪花点儿，他也没有急着关掉，而是陷入了沉思。啪嗒，手链的锁扣忽然松开了，掉在桌子上。苏婉洛的心也随着这一声脆响而惊吓不已。古董店老板的那句话还回响在耳边，可他觉得自己太大惊小怪了，至少录像带不能自己跑出去吧。正在自嘲之时，屏幕上的雪花点都消失了，继而又出现了清晰的画面。在镜头前的是琪琪，他脸上挂着的再也不是甜美的表情，取而代之的竟是鄙夷。 婉婉，也许你永远也看不到这段录像，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出来，其实我们很讨厌和你做朋友。 是啊，你是班长老师的宠儿，不讨好你我们上哪去抄作业啊。 这回说话的是看似毫无心机喜欢大笑的梅子，那总是让苏婉洛觉得像太阳般的爽朗的笑容，此时此刻竟是如此刺眼。 其实我们都很讨厌你，你穿衣服又土，说话又一本正经，和你走在一起都像掉价呢。幸亏马上就毕业了，总算不用和你来往了。 一脸精致妆容的优儿对着镜头厌恶地说道。 哎呀，你说话这么直，婉婉会受不了的。 哎呀，怎么会？这主意不是你提出来的吗？哎，快点快点，他结账快要回来了。 屏幕一阵摇晃，又恢复了沙沙的雪花点。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仿佛刚才吵闹的声音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一样。苏婉洛呆呆地坐在那里，直到录像带彻底走到了尽头，机器停止了运转。 他们都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当初非要和我做朋友的不正是他们吗？ 楼上的电钻声毫无预警地再次响起，惊醒了噩梦中的苏婉洛。他猛地抱住头，只觉得大脑和心口都好痛好痛。客厅，苏母和苏父正在看电视。苏父担心地说道： 婉婉这两天怪怪的，她不会再出去找可乐吧？ 应该不会，我刚刚收拾屋子，找到了她15岁生日聚会时拍的录像带，放到她桌子上了。也许她很快就会去找琪琪他们玩了，这孩子啊，从小就没什么朋友，才会把一只小狗看得那么金贵。 哦，那个丢了很久的录像带居然找到了？ 是啊，但一直和一盒磁铁相机放在一起，录像带也许会消磁，再也播不了了吧。 托帕石被誉为友谊之石，代表真诚和执着的爱，意味美貌和聪颖，象征富态，有生气，能消除疲劳，能控制情绪，有助于重建信心和目标。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晴。苏婉洛恍惚地坐在教室里，她今天很早就到了学校，早的教室里除了她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不过准确来说，有人比她更早到了。苏婉洛看着旁边的书桌，同桌的书包静静地躺在里面。他早上为了练习篮球，一向是班级里来得最早的那个，所以教室大门的钥匙也一直放在他那里。苏婉洛收回目光，看着自己带来放在书桌上的录像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把这件重新找回的失物带在身边。手链明明掉了一次，这盒录像带却仍然没有消失。可这又能留住些什么呢？他一度以为找回的珍贵友谊，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丢弃了。他们知道自己很懦弱，又很孤单，比谁都渴望得到友谊， 他们也就抓住了这个弱点，半强迫地和他成为了朋友。几年过去了，他还是没变，甚至连去理论的勇气都没有。就像他明知道可乐是被父亲丢弃的，却也选择逃避一样。他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苏婉洛无意识地把玩着手腕上的手链。今天早上醒来，手链上的月光石消失了。但是和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发现有丢失的东西再出现。至少现在还没有。苏婉洛正在发呆，同桌忽然抱着篮球推门走了进来。 啊，怎么今天这么早？ 苏婉洛不自在地问道。他每天都会练习到上课前才回来。他露齿一笑道， 在操场上看到你已经来了，你呢？怎么也来得这么早？以前你每天都是踩点来的啊。 苏婉洛赶紧低下头，手足无措地打开书包，拿出他特意新买的伞。可没想到他从自己的书桌里掏出了一把伞。 你呀，亏我还特地把伞借给你，你居然忘了拿。幸好遇到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女生，否则不仅好事没做成，还要被大雨淋成落汤鸡。 他没好气地说。面对着他的控诉，苏婉洛哑口无言。 我明明记得我是拿着伞下楼的，天晓得他怎么又出现在他的书桌里，难道是手链替我找回来的？我还以为弄丢了，这把新伞是我打算赔给你的。 苏婉洛窘困地说。同桌脸上疑惑的神情一扫而空，摇头哈哈大笑起来。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迷惑？那你是怎么回去的？ 在他的笑声中，苏婉洛的脸越来越红。他不知道那天和他一起回家的女孩究竟是他的谁，就像他不知道他最后丢失的东西到底是他的雨伞还是他。苏婉洛懦弱的不敢开口询问，甚至还特意确认了一下手腕上的手链有没有戴紧。如果这次也一样，不管手链有没有掉下来，他都会失去重新找回的东西呢。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武大爷有年终奖吗？